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啊，讲理想又有咩错咧？啊，都系讲翻个 sales 妹都冇错啦。嗱，我就我呢份人好好嘅民主嘅。咁啊，投票300至301至500啊嘛，咁我俾咗400蚊人民币，咁大家有冇意见咧？两位 搞咗啦嘛，你 搞咗啦， 咪你俾咗未先？ 俾咗啦， 佢有冇炸型先？ 冇个炸型啦， 四嚿水梗系合理啦， 陈咗两 Q， 几 即系过夜系嘛？ friend 嚟噶嘛，话晒都唔会叫过夜啦 ，friend 啦咁样陈咗两 Q， 咁啊陪到佢翻工啦。啊！佢11点翻工，佢9点零钟走。 咁如果仲系熟嘅，就四嚿水一绝对系合理啦。 系咯， 即系冇问题啊！呢、這个价钱 啊，咁样即系以前咧，即系 N 年前咧，两三年前执过几剂噶嘛。 系， 即系冇一点变喎，真系都系咁鬼杂，真系 fit 啊，真系大佬。 系 点啊？系啊，我收到好多 PM 咧，长安团嗰啲。 系 啊，咁 长安团 吓，咁样讲讲而家严打情况系点先？ 嗱，最新消息咧就系咧上个礼拜我都差唔多我只系有一日喺上海，跟住我就余下嘅，我今日翻嚟啦，今日我哋录嘅时间系星期六啦吓，咁我啱啱翻嚟啦，就啲剩翻嘅时间，我其实大上个礼拜成个礼拜都喺长安，咁、就仍然系严打咯，好紧要啊今次，咁直到寻晚咧就有一间新开嘅骨场。 嗯， 好靓嘅嗰间场其实都值得睇一睇嘅。实、如果去开长安可以去探探嘅。 如果唔系斜骨咧，你可以开名嘅。 嗰间唔系，嗰间系正斜嘅，冇正飘啊斜骨噶长安。咁嗰间场咧就叫做乜乜海岸，咁、个名咧就同四个字嘅，就同呢、這个屯门嗰、那个 千楼盘名 嗰一样啦吓。咁大家應該知 啊。我哋金文同啲石啦，又 係。係啦，金文同啲石啦。咁又嗰間場咧，就嗰個地址喺邊度咧？如果有去開長安玩嘅咧，其實就好容易揾嘅。嗰場咧，其實係一個舊址嚟嘅，以前叫康樂。 嗯。 康樂而家就冇咗，佢就喺翻原地。咁間場啊，裝修得好靚嘅。咁咧就個地方，佢就喺呢個長安嘅你話如果搭的士，你話街口咁就得噶啦。 嗯。 咁就對面就係海來酒店。咁啊，應該大家會好清楚㗎喇。總之搭的士，你話海來酒店對面街口，咁啊乜乜海岸，咁啊人都識㗎。 你去捧過場未啊？ 我捧過一次場。 咩價錢啊？咩界口啊？ 唔係，但係而家嗰啲界口其實全同出面差唔多㗎咋。我唔係好肯定啦，因為嗱，佢一開張佢就撞正係嚴打，咁、所以而家成個場呢淨係得鏈腳，仲係冇沖涼嗰隻鏈腳，即係淨係齋鏈腳。咁就如果我諗我冇估錯啦，我諗桑拿啦，如果講桑拿，大約我諗都係四五六嗰啲價錢囉。 嗯。 啊，即係都係其實冇乜分別嘅啫。 你話 場係值得可以 try 呀。 咁網友咩啲網友厭白係乜嘢唔知四五六係乜嘢。 四五六呢就係桑拿，嗱首先桑拿就即係有嘢搞啦。咁就冇乜揼骨㗎啦，其實就咁有間好靚嘅房俾你啦，跟住有女入嚟啦。咁四五六係指乜嘢呢？就係隔女嘅價錢就分三隻囉、即係有啲係400蚊，有啲係500蚊，有啲600蚊啦。咁所謂咁就有咩分別啦？其實就係、是、啲女靚啲啦，600蚊嗰啲呢佢通常個經理個主任就話俾你聽佢好似 model 咁啊，乜乜通常都係嗰啲 狗噏 嘅 啫， 狗噏嘅。即係我嘅經驗就係、是、其實四五六我就覺得分別都不大嘅。咁、我就通常就係先嚟一啲400睇睇有啱咪。咪咩囉，冇嘅，喂咁啊攞啲500嚟睇睇啦，再冇咪攞啲600嚟睇睇囉。咁有啲場呢就會去到，有啲係去到8嚿水都有㗎，我記得。即係喺長安啊，係啊，真係㗎，有幾間桑拿都有啲8嚿水。 過夜呀、 唔係呀， 係囉。 係呀， 係囉，好誇張。 過夜桑拿邊有過夜㗎。 喂， 廢 話咁講啊。 有八嚿水。 我喺桑拿過夜嘅，但唔係博嘢啫。 我以前都係咁㗎，就係、是、嘩有8嚿水啊，攞嚟睇睇啊，即係又係通常啊。都系嗰句就問，喂有咩分別啊？咁樣佢又，譬如呢啲 model 嚟啊，以前又咩拍過寫真啊，又乜亂咁吹嘅啫。咁但係咪又攞嚟睇睇咯？咁其實即係 感覺上有冇分別咧？ 冇乜， 又 系真系冇乜大分别噶。系啊，咁所以但系佢哋通常个制度系咁分咯，即系，但系而家其实一般都系叫四五六咯。咁我就寻晚咧，我就去过呢间乜海岸嘅，咁去捻个脚咁样啦。咁但系就嗰、那个主任同我讲咯，但我唔知坚定留啊。佢就话过两日啦，过两日应该得噶啦。咁佢话你打电话俾我啦，咁样。咁、所以唔知系咪真系过两日就大，即系会通翻。因为呢个礼拜就真系好大镬咯，系有啲譬如金龙岛啦，特筆都冇埋啦，而家咁啊，净系斋捻脚啦。咁啊，然之后就去唱歌又好冇瘾咯，即系全部着晒去街衫咯，唔系去街衫，唔系即系着晒 即系 便衫啊，便服啊，屌你！但系你知 牛仔裤啊， 你唱歌咧，你喺大佬嗰啲又唔系深圳，又唔系上海，咁你喺长安啊，或者即系啲镇呢啲咧，嗰啲女一着咗。便服咧，即系我唔知系咪同我感觉一样咧，我就好唔开胃嘅、 啊。你系要毛仔服啊嘛， 好似街度咩，即系求其好似撞一撞面，执翻系一件咁样。 即系 我 知个玩法咧，就系佢要毛仔服、毛便服。 唔系你有制服，你 有制服嘅 靓靓地嘅衫、化妆咁样。嗰啲佢啲女又好戆居啊，即系咧你一叫佢，譬如话啊严打时期啊，冇唔着制服噶，要着翻自己衫咧。喂，佢又真系着到牛记粒记喎，着到街坊咁样，妆又唔化， 三个骨头 仔 裤啊， 系啊，咁、所以就变咗，我连即系唱歌我都唔系好想去。所以寻晚我又有嘢做，星期四晚我就又有嘢做啦。咁、我通常星期四晚我都系劈到好惨烈嘅，咁但系就我呢个礼拜都冇去啊。 呢排我都劈得好惨。 乜人啊，直情系咁所以就长安团啊，密切留意啦。我谂真系我嘅 recommend 就系、是、最好系等佢即系松翻啲先。 咁啦，我哋预计16、23啦，星期三 冇乜问题。唔系如果佢空，即系如果佢通翻，其实我就 anytime 都冇问题。 咁咧就我会个别。PM 佢哋嘅啦，或者打下俾佢哋。 即系譬如寻日咧，其实有一个网友都想嚟揾我嘅，应该唔怕开名啊，卡卢兄啦，咁佢上嚟揾我有啲嘢倾嘅，咁就到倾完啦，其实佢又想揾啲嘢搞下咁啦，我都同佢讲冇咩搞啊，咁我带咗佢去无限啦，乜无限，咁佢我谂我冇陪佢啊，因为我寻日真系好忙，咁跟住然之后我谂佢都系。揼个骨啦，捻个脚咁样啦，吓咁就喺水疗啦， 咁叫我 惊惊咁样， 佢 call 我啊嘛，嗱我晏啲咧，我哋又要约咗网友去阴街食饭， 我知道啊， 系啊， 我知道啊，嗰个都约，嗰个本来寻晚上嚟长安， 系啊， 咁但系我因为佢就话好似系夜晚，咁但系因为我夜晚我寻晚好多嘢做，咁所以我就叫佢唔好上嚟住， 系咯，咁啊睇下。有咩玩啦、啊？通常我其实我谂住去阴街打麻雀嘅啫，吓咁样约班 friend 去打麻雀，咁我。如果同个网友两个人就戆居居食饭无谓啊，我会嗌啲女出嚟玩咯，咁食下饭啊，咁睇下系咪 等你报告呢、啊這个 等佢报告啦，啊、真系咁如果即系咁样讲啦，个长安团咧咁样人数咧就 实爆噶啦， 爆咗啦， 系啊， 都系我抽四五个啦，你仲可以 PM 我嘅 ，PM 我留电话， 系因为如果系咪唔止一次噶嘛， 唔止一次噶嘛吓，咁、样你大家都系。留翻下次嗰啲咪再抽过咯，吓、咁样真系我冇可能真系得罪咁多网友啊！大佬 PM 得我，即系啲私隐电话俾埋我咁样，我又话算啦，你冇揾啦，咁好老土啊，所以咧唔止一次嘅，或者即系有啲网友话肯出钱噶，不过都系肯出钱嗰啲都限人数啦，即系抽唔中嗰啲啦，都限人数啦，啊咁样我谂大家都好啊， 尽量安排啦，即系喺有限資源之下，盡量即係多啲人玩啦咁樣啦，係啊，因為太多又真係， 咪驚 handle 唔到，我哋驚係咪先咁樣嚇？因為唔係即係唔係嗰啲唔識講啊，真係嘅。總之又我哋 你想 我要兄弟咧，舒舒服服 handle 得到嘅咁樣。唔好有咩亂子出啦，因為出一次亂子好大鑊。 使唔使講下大家每人負責，唔係即係每人大家 expect 嘅即係費用啊？ 咁佢200場嚟㗎嘛。 係啦，即係我諗大致上係咁啦， 酒店兩嚿， 錢就兩，係啦，200到230幾咁樣， 即係 200多蚊啦。 你有 如果我幫你搵嘅房就 即 係你平定貴啦， 你有權齋坐，有權一 Q， 有權一 啦， 八啦，咁 齋坐你冇下文嘅呢就俾兩嚿啦， 係啦， 咁你中咁然之後帶走嘅咁一 Q 五嚿 啦，係囉， 跟住過夜你咪八嚿， 係囉，咁就車費嗰度係咪有車兜我哋呀？ 車費我幫你安排啦， 安排啦，咁 但係如果你人多我就唔知 一架车未必坐晒。 系喎、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车费都大概几钱到咧？ 车费其实就诶、车费好平啫，即系如果你人多就叫架车都系而家八五八七到，咁你一人都系几廿蚊，咁咪一人二三十蚊。 当佢五万蚊啦，即系五万蚊车费，二百五蚊酒店，当佢二百五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 三百啊，咁啊。我哋都可能會食下飯呀，食下飯嗰啲唔使請啦，大家 A 制啦， 係啦係啦， 咁樣食 劈飯嗰啲唔知啦，劈嗰度就我包啦， 就你包啦，係呀，即係我真係好鬼驚，我覺得劈嗰度好恐怖喎，我識我哋嗰班網友呢個個癲嘅話先嚟聽，我出親嚟呢，我成日話嗰啲網友請飲酒㗎嘛，出親嚟都係請飲酒囉。 嗯， 真係劈得好勁啊！我 算唔算勁先？ 你 OK 咯 ，OK OK 咯。 我見真即係同你幾次去飲酒都唔係好咩啫。 唔係啊，佢哋喺啲又吞杯又要成咁啊！好似咩？而家我最 friend 阿哥頓啦嚇，點解咁 friend 啫？劈得啊嘛，大佬，即係有時想揾人劈下咧，好 你嗰種勁係點勁法先？你譬如以八九個人嚟計十打咁樣 O 唔 OK 啊？ 我哋上个星上 即系用啤酒计就 我哋计我其实我哋嗌酒唔知噶 吓， 我哋嗌酒唔知噶，嗌亲一箱箱24支咁样掟过嚟噶， 十打好夸张噶啦，其实 系咯， 好难，其实唔容易饮到十打噶啦。 系啊，唔系如果我哋通常就我哋即系好 routine 咁样玩咧，即系唔系一次过攞放到去到好尽嗰啲咧，我哋通常就八個人留下啦，六個人五六個人，我哋就通常六七打就六七打，其實都唔少噶啦， 唔多係咪啊？嗱，我哋就試下咁樣計先。 係 我哋六個男人就真係有六個女人啦。 啊， 咁就十五人啦。 唔係算多，但係亦都唔係算少咯。 係咪先？咁仲有啲媽咪啊，會掛嚟噶嘛？咁樣佢就陪你飲下啲錢，個媽咪都唔係佢自己俾錢噶嘛。 係啊。 咁即係平均計，即係如果十二個六個男仔六個女仔。当三个妈咪咁加埋十五人啦，十五人平均每人饮半打嚟，好未啊？好唔系好多啫，咁已经六打噶咯，六七打噶咯。 是但啦，呢个唔系大问题啦。总之去到最紧要开心。 唔系，我仲有好似阿哥顿嗰啲收放自如，即系话想劈，你想成支队劈成支队咯，你想慢慢除两咪除两咯。嗱，呢啲系最好脚噶，我觉得吓，唔使下下同你哼啊嘛。咁仲有乜嘢好玩嘅嘢？ 好玩啊！你又话你有报告嘅， 我有报告。咁呢个报告咧就系出埋朋友。咁星期四咧就有朋友生日喺大陆。咁啲香港女人离咗婚嘅喺大陆做生意咁样生日咁样。唔知系咪啦？好似唔系啊，唔知啊，等朋友生日啦。咁做完帮阿老萧推完咪啦，咁梗系呼一声去啦。咁去咗 face。Face 隔離嗰間即係庐山酒店嗰間disco 啦， 知道 咁我覺得喺度玩，咁嘩即係勁劈，好似我未嚟嗰時已經開咗三支芝華士㗎，人唔係好多咗得個男仔好似得六個咗，咁三支芝華士我去到之後去咗五支，咁加埋開成五支芝華士就飲到短片啦，咁好奇怪㗎喎，原來呢咁生日嗰個有班姊妹㗎啦，咁樣佢其實我識佢嗰班姊妹嘅啫，我同生日嗰個都唔算太熟嘅 ,ok 啦咁樣啊。咁識班姊妹咁我去玩咁我梗去玩啦，咁求求其其封返封一嚿水利是就撚走啦，咁夾錢嗰啲我話夾咗幾嚿水俾個生日嗰個，我梗唔我想講一樣教你點樣同啲女做好朋友啊。嗱呢啲環境通常啲仔請嘅。是咪先嗱咁樣譬如每人大概可能夾三四百啦，咁我就嗰三百呢我唔會俾仔㗎啦，我俾首星嗰個㗎啦。 嗯 咁無啦啦多三嚿水啊，咁呢啲女咪會覺得咦好好喎咁樣㗎啦嘛，係咪先，呢啲係氹女嘅方法啦，話聲你聽。係唔係呢仔請嘅，你啲錢你就唔該俾啲女。咁就會好啲啦。咁我講啦，咁嗰個三個壽星婆壽星女啦，壽星女呢就嗌一成班姊妹出嚟啦，咁我出嚟，我以前女朋友都喺度㗎，咁嗰班佢啦，咁佢個男朋友帶啲仔出嚟啦，啲香港仔啦咁樣，咁全部好似呢玩嘅時候呢好似全部有好似全部有下文咁喎，攬晒拖晒手㗎喎，跟住呢有個男仔唔知咩咩今晚有運啦。咁我同班仔唔熟㗎。咁我心諗你今晚有運啦，我切。 點解咁肯定呢？ 而家去深圳溝女 第一晚除非你真係好靚仔啊，你好有錢，或者嗰啲根本就係性工作者。咁唔係呢，你係冇乜可能呢即晚就假到。咁 即係開始有返少矜持嗰啲嘢。 唔係矜持，係識吊高嚟嘛。係 係係。 好差唔多啦。咁咁啲我班 friend 都想有啲男仔照顧下嘅咁樣啊。咁啊 ,ok 啦，咁樣咁玩完啦，一飲到飲到啤花夫喎，仲有仲有條仔係有哼係有哼喎。即係呢攞開杯咁同佢警警佢啦，叮一聲咪咩嘢算啦，咁芝華士㗎嘛，而且我唔鍾意吸綠茶㗎嘛，我淨飲㗎嘛，咖啡 點解係少出嚟玩嗰啲嘢 呀。嗰班人我咁有一個就唔即係成日哼杯嗰個就唔係成日出嚟玩， 但係就係哼杯嗰個。 哼杯嗰個先成日出嚟玩啦，好飲得 㗎。喔 ,ok。 咁咩我放低，跟住手呢手指呢向上擺呀。即係唔得㗎再嚟飲曬。即係我哋差唔多成六支芝華士，五支芝華士，五支芝華士，我哋得六條仔啫，啲女唔係好飲得㗎啦，你知啦，有啲女係飲黃老吉嘅啫，話聲俾你聽，有兩條女飲黃老吉，咁其他啲即係我哋十個人唔夠就飲六支，飲五支芝華士，諗啦咁樣，嗰條友仲係咁對係咁對，自己帶條女出嚟㗎嘛，咁係咁佢梗係有下文啦，我哋班僆仔咪慘咯，班後生仔。咁啊去完 disco, 去酒吧嚟嗰間吧完啦，跟住我哋食宵夜啦，又去返向西村嘅金道園啊，食嘢唔怕開名啊，金道園食雞煲啦，食雞粥啦，咁啊食砂鍋粥啦，咁啊喺食砂鍋粥嘅期間呢都仲係拖緊手㗎喎，啲姊妹同埋啲兄弟啦，兄弟姊妹拖緊手。咁我見到佢絲絲自語啊，邊度租房平啊，咁樣諸如此類啦。咁我以前個女朋友呢睇到㗎，嘩好大聲咁講，我唔知點解，唔知係咪飲大咗，你哋實冇行啦你哋。咁冇人理佢，係冇全程冇人理佢。咁到我哋食完個砂鍋粥啦，差唔多三點幾。咁去咁落樓啦，啲女就撩散啦。 是 了散啦，咁嗰啲仔戇鳩鳩，咦屌你老點算呢 即係突然間變咗樣。 係呀，即係可能好興奮㗎嘛，今日你諗住今日。 食緊嘢仍然都仲係。 仲係好興奮㗎嘛，開 始 鳩鳩鳩 鳩明明 啊。開始咦個樣呢你嗰啲落寞 突然間幫幫地㗎嘛。 唔係幫係嗰啲落寞啊。咦屌你老唔係呀喂。咦我自己個心裏聽唔係咁，我估計佢咁諗啦。今日我話咁啊生日嘅寿星女啦，咁啊牛哥你要帮帮佢哋啦，咁啊你知啊，作为一个自难手记节目主持啊，我梗係做足我嘅本分啦，咁样我话你想玩啲咩，咁啊因为好近好近向西，我完全我唔驚，你想玩咩我都可以带咗你嚟玩。跟住佢话玩下点瞓觉算啦，都唔好搞啦。咁我话不如搭个赤骨囉，咁样。咁啊有幾得跟我先三條友，咁啊去搭赤骨啦，去搭赤骨。咁去邊間呢，咁就係嗰間啦。 唔好開名啦。 開始喂嗰間唔喺向西㗎大佬。 唔係真係唔好話網友 唔喺向西。 我都開始可以要 啊。有理由嘅，本來想去金 X 嘅。 係囉，點解唔去㗎， 因為近喎其 實。咩逼啫 直接你啦。 直接我。本來想去咩逼嘅。咁我呢因為我行去扶 X 呢就比較遠㗎嘛，咁我行去金 X 仲近㗎嘛，咁我行過金 X, 咦開咗㗎啦，開咗㗎啦， 開咗 㗎啦，你啱啱25號開㗎， 係囉 25號開㗎，烏燈黑火成間酒店。 係咩？ 係囉， 有理由㗎，佢間酒店大堂好光澤。 唔好意思，我喺對面馬路望落去係一冇乜光嘅，灰灰暗暗 嘅。因為嗰間酒店都係多人住 嘅。係呀，靚場嚟㗎嘛。 係囉，係咪先。係囉。係囉。嗰度仲有個唱歌場嘅。係囉。 咁 ok 啦，咁樣咦咁鬼。咁後面有三條靚仔。都唔算靚仔啦，廿零三十歲啦。跟住我喂有咩大有咩大型我咪大王。 嘅係啦。 有咩大型我咪大王。 試就不如單條獨島先試囉。 係囉。 如果係帶住三個人穩穩陣陣不如去返嗰間。 係囉，去返嗰間啦。X 有 啲。包即係起碼一定唔會 包冇要求投訴先啦。 咁三條友我都行錯路行下咦 诶搵唔到啊，扑街上的士啊，一上的士隔篱街就 系、 是， 系好近啫嘛， 系啊， 咩逼行过去五分钟已经到啦， 系咁上下啦，咁上下啦，因为我行咗。逼对面嗰条马路，咁诶， 嗰度好容易行错，因为佢嗰度几 吓几十字路口，唔系个廿字啊，佢系一个廿字啊， 系啊系啊， 一个廿字，一个井啊，成一个井嚟嘅。 系， 咁我心谂我搵唔到扶 X 嗰度，咁跟住原来喺金 X 后边啫嘛，哇，真系好多断片啊，饮到 系啦系啦系啦，啊，你都仲记得呢啲报告都好嘢喎，断 大佬， 喂， 我每一次咧做完啲嘢咧，我都系谂一谂，呢個報告可唔可以話俾作為一個報告話俾，即係其實佢一即係一個周記啊，點話俾人聽咧？即係呢次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嚟嘅，對嗰班靚仔啦，當然唔係對我啦，唔好上大陸，落到 disco 又好，酒吧都好，識到個女仔嗰日同你卿卿我拖手打車輪啊，包括唔好以為嗰晚就一定可以大上房， 係啊，以為。唔系你嗰只系玩沟女嘅， 系啦， 就唔系即系玩叫鸡嘅。 你一定要公会嘅， 系啦，即系如果你谂住系 pay 嗰只一铺清嗰啲咧，就唔系嗰啲，就唔系你话 唔系嗰啲朋友，唔系啲朋友带啲 friend 出嚟噶嘛？ 系啊， 你朋友带啲 friend 出嚟，只系等大家唔好斋仔咁闷啫，系咪先？咁样嗰啲唔系鸡嚟噶嘛？ 系啊，即系等于我哋。等於我成日講就係喺上海其實又係一樣嘅， 嗯、 即係其實深圳同上海都一樣， 啊、 就係話譬如你落開酒吧咧，譬如行山路啊，或者係即係新天地嗰啲酒吧，你係分兩隻㗎，即係你有啲場咧，即係譬如我都有聽即係尋晚你講啦，即係阿 Ed 佢班傻仔咁樣， 啱啊， 幫幫啊，咩 face 你嗰啲咧你可以釣到魚，但係即晚未必有得食嘅，咁、但係譬如話你就算去到新天地都係㗎。都係有，即係你係睇得出有兩隻㗎、 嗯， 即係有啲咩，有啲就係、 是、啊豬肉台啦、 啊，即係係一鋪清㗎啦，咁、但係有啲係溝女嘅，咁你要分得清楚係邊隻咯。 呢個咪 即係有啲一埋嚟，唔係難分㗎，乜唔一啲都唔 好直接嘅，我諗 好直接啊！有啲一埋到嚟，一埋到嚟 嚇 傾下偈就好快，三兩句就講埋個價錢。 所以呢樣就唔係呢樣上海同深圳就唔同咯。深圳嗰啲性工作嘅埋喺條巴度玩嗰啲呢、即係兩種都有，有啲可能兩個女仔、又唔想去，又唔想俾開台費，咁、不如坐巴飲下酒啦，傾下偈啦，聽下歌啦，揈下啦咁樣。咁嗰啲性工作嘅又會又喺嗰度，咁大家著衫都好 in 㗎喎，或者有啲大家都著到好暴露喎，根本就唔係暴露添啦，咁樣點樣揾佢哋呢？即係譬如話七仔阿妹系咪要好同你倾下偈先啦？话有啲面皮厚啊嘛，我倾下偈，跟住系咪借啲拖下手啊？定系点样？咪小姐咩价钱啊？ 喂， 唔系好高难度 咯，做呢个其实即系，如果佢系即系我出嚟玩嘅经验就系好容易，真系一嘢就分得。 如果佢系真系性工作者嘅，佢一定会有啲主动嘅语言俾你。 喂，同埋有啲特性嘅，即系如果你系 都要开饭噶，大佬。 搵人過夜嗰啲咧，佢通常佢你因為你一路會瞄噶嘛，即係你知出嚟玩個警覺性好高，你會瞄到嗰啲女咧，其實佢坐過好多張台啊，周圍騰嚟騰去啊，嗰啲通常就係 咁啦， 噶啦。 我做咧，我有一個方法嘅，我唔會冇方法就拋嚿磚頭出嚟掟啲兄弟嘅。你自己係想出嚟滾嘅，你係咩？你係探射燈，你隻眼啊周圍左右咁樣望噶嘛。如果嗰啲女，又系周围左右咁及咧，80%都系啦嗰啲。 唔系，同埋如果佢一坐埋嚟同你倾偈咧，有时个 conversation 你已经三几句就已经 知了。尤其是一坐低咗之后， 坐低咗真系一 佢零舍热情嘅咧， 系啊， 咁就 都唔系。 嗱，佢通常就问你系咪喺边度嚟啊？咁你喺香港、 住边啊？ 结咗婚未啊？咁嗰啲乜嘢啦？跟住然之后咧，哎呀，你成日上嚟做嘢啊？结咗婚啊？话咪好苦闷噶，拎又会即系大家互相引导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咁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就系啊，今晚冇人陪啊，呢啲啊，咁跟住佢就会喂就嚟噶啦， 即系大家猜几个波就已经 好容易。 嗱，呢啲系结识玩法啊嘛。咁啲网友咧，咁就沟女嘅话咧。咁通常咧就冇唔即系我去呢个咁嘅吧台啦，其实最好系点样咧？自己搵翻朋友租咗张长台先，或者圆台有咩台租好，左右梳化啦，所以梳化柜啦，咁跟住咧先至埋去吧台嗰度同啲女玩，咁先嗌佢哋落过嚟玩，咁咧就二沟女啲嘅，咁如果你冇一笪地方咧，去载啲女咧，咁样啲女唔中意噶，尤其是最好咩咧？除咗坐房之外咧。 最好就坐梳化。 嗯 啊，你坐圆台咧都窄噶啦， 即系一句讲晒啦，即系我谂阿 CEO 嘅忠谷就系话，即系唔好谂住诶，即系玩沟女嗰只就真系唔好谂住积埋有得上咯。 系啦， 即系积埋一上系崩啊死啊，其实系。 我 都同意。 我咁多年即系近呢几年啦，以前易啲嘅，以前易啲嘅，近呢几年咧，我好似近呢可以讲我三四年咯，试过一次。 吓， 不过啦，其实咧，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玩沟女咯？ 任同嘅有啲反 应㗎嘛， 係咪先 老咗啦。 咁你好似人妻又好 ,sales 妹都好，以前都有一次一个溝嘅过程懂得嘅，跟住先问个攞价钱变咗饭盒啫，係咪先。好X 容宾馆呢个桑拿呢我仲有少少嘢讲嘅，转头返嚟大家讲。 好。